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新的一周开始了，今天呢，我看到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人生很短，但周一很长，足以见得大家对周一这样的一个日子是多么的不喜欢。但是呢，不喜欢也没有办法，每周它都会有一个新的开始。好在周一最后一个小时啊，这已经开始过了2分21秒了，对，很快就要过去了。那在这一个小时当中，我和午夜情歌依然会陪伴你，让你的周一变得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温度，不会那么的不开心。好啦，欢迎各位午夜精灵前来报道。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就是被不喜欢的人喜欢是一种什么体验？这也是之前我看网上的这个刷微博的时候刷到的一个话题。我就在想，其实人生呢，尤其是感情方面，大家都想要两情相悦，但其实两情相悦是有概率的，并不是说每一段爱情或者说每一段喜欢的发生，它都会是两情相悦的结局。有的是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有的呢是喜欢你的人你不喜欢，哎，反正总之都是遗憾多多。那你有没有过被不喜欢的人喜欢的经历？欢迎来跟我互动。互动方式还是要说一下的，我们例行的播报啊。第一种，在听听 FM 找到午夜情歌的聊天室；第二种，在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那这两种方式呢，都是可以文字和图片互动。如果你想看视频，那么视频直播请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好了。好几天没见了，有没有想我呀？今晚的开场歌曲来自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教室里那台风琴叮咚叮咚叮咛，向你告白的声音，动作一直很轻，微笑看你送完信，转身离开的背影，喜欢你自己清秀的关系。那温热的牛奶瓶在我手中握紧，有你在的地方我总感觉很窝心，日子像旋转木马在脑海里转不停，出现那些你对我好的场景。 怎么美丽也只能是在 旋转木马在脑海里转不停，出现那些你对我好的场景。 爱的那不是爱情，来自张韶涵。刚才有朋友说这首歌呢也算是回忆杀了，是的，就距离现在还是有一定的年份的，而且这首歌当时也很火。其实我觉得张韶涵的歌大部分还是大家都挺熟悉的，耳熟能详，也能够脱口而出，但是唱不唱得上去呢，那就是另说了啊。对，今天晚上开场曲亲爱的那不是爱情，我想对于不喜欢的人，就是如果他向你表白，那可能你会回他这一句，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很明确地告诉他，就是对不起，我不喜欢你，所以呢也不用再费尽心机地去追我了，那看看别的人，也许你会发现更好的。哎，亲爱的那不是爱情，但是这样直接的人也并不是多数，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吧，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你掌握不好分寸会很伤人，就尤其是可能朋友之间，如果一旦要是伤害到了别人，那你们之间就会有隔阂，哎呀，这样反正也挺烦的。好啦，还是要跟大家打个招呼，因为刚才听歌的时候呢光顾着就是去完成 KPI 了啊，因为在抖音上面看到了很多就是从收音机端进来的新朋友，所以一时兴奋啊，就忘记了我们的聊天室，还是要跟各位午夜精灵打个招呼。对，我们的 KPI， 因为每到周二呢，我们的收听收看数据报告就要全新的出炉了，所以呢为了我们午夜情歌的 KPI， 请大家千万不要放弃收音机端。对，不管你是在家里还是在车上，希望都能够同步进行。好，那么大家也都在连着音乐蓝牙，顺便呢还是看今天晚上能有多少次逢时播报。上周五因为我们的大神回归，所以呢我就是离开聊天室一段时间，再回去的时候发现，我的天哪，这个赞数已经变成了118万，然后我就截屏了。好的，再次感叹一下我们的午夜精灵非常的给力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你会不会恰巧连到今天晚上的歌单，但是目前来讲好像没有连接成功的。梁静茹可惜不是你，莫文蔚他不爱我等等等等，还有说喜欢你没道理，哎，都没有。那么第二首到底是什么呢？来听。又是一首老歌，左右为难。 左手写他，右手写着爱，紧握的双手模糊的悲哀， 最爱人和朋友，哪一个我该放开？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左右的不是为难了自己。接着他摊开的双手，空虚的无奈，我的午夜有最深沉的感慨。最亲的朋友和女孩，我的心一直在摇摆。装作不在意的你，如何面对？ 左右为难，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和郑中基，依然是很经典的一首老歌了哈。刚才 Stream 还说，哎，我觉得就是乍一听感觉他们两个声音有一点像。对，就是说实话，我刚开始听的时候，我也没有分出来到底哪个是郑中基，哪个是张学友。但是听多了就觉得，还是各有特点的，尤其是歌神哈，张学友他的声音很有标志性，然后咬字啊、吐字啊、发音啊，还是不太一样的。左右为难，其实这首歌呢并不是说在爱情当中的左右为难，而是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这个时候呢就会觉得，哎，到底该用友情来成全爱情呢，还是为了爱情奋不顾身呢？这个我想就看哪一个关系更怎么说呢，就是更重要一些。如果说你对这个异性并没有那么喜欢的话，而跟你的这个朋友感情很深，那自然就会友情大于爱情，反之亦然。不过说回到今天晚上的话题，那就是被不喜欢的人喜欢是一种什么体验。看到狮子说的，我觉得很对啊，特别逗。他说还能有什么折磨呗，用沈腾电影里面的一句话就是造孽呀。好吧，倒也不至于这么严重哈，但是我很认同你的这种感觉。因为 我觉得我们两个是很像的，就是对我来说，被不喜欢的人喜欢是一种折磨。但是有些朋友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感觉。就如果说对方就喜欢你的人你不喜欢，那可能也无所谓。那喜欢我是你的事情，我阻止不了。但是呢，我不喜欢你，至于会不会说清楚，这个还是要因人而异。笑多多说，在对方不影响你生活的前提下，不喜欢归不喜欢，但是有人喜欢，想想也算是种福气和幸福吧。是的，其实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就是你不能剥夺别人喜欢的权利。哎，我觉得这个也说得很好。还有一句话说，我喜欢你，与你无关，我是爱你的，你是自由的。这个我觉得已经到达一定境界了啊。好啦，那么第三首歌要出来了，目前来说还是没有连接成功的。友情提示一下，其实今晚的歌单和我们的主题并没有那么相关。 是这么个模样，近在眼前却不一定能够一眼看穿。我啊，四处探访，却总是徒劳而返。只一秒你就轻易地攻入我心上，再怎么心 是我心中一句惊叹。这首歌来自萧亚轩啊，也是那个动画版的梁祝的主题曲。 其实这首歌真的还挺好听的，所以呢今天特别来分享一下。大家还在就是非常津津有味的连着我们的音乐蓝牙，也欢迎大家再继续猜啊，目前还没有连接成功的。我刚才已经友情提示过了，今天晚上准备的歌单其实和我们的主题并没有那么的相关。还是要逢时播报一次，现在点赞数已经突破10万了，是36973，专治小心心以一己之力一骑绝尘啊，排行第一，第二名是萤火虫，第三名邂逅幸福，当然也谢谢所有数据组的精灵们。被不喜欢的人喜欢是一种什么体验？其实这个体验呢，大家可以慢慢的来这个想想，或者说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可以跟我分享一下。然后刚才在抖音上面看到我们的好朋友，然后他说就是也很感慨吧，因为他很年轻，今年才24岁，但是呢他同学的孩子已经3岁了，然后当孩子管他叫叔叔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哎呀，突然间好像把自己叫老了，明明我还是个宝宝，但是为什么就这种心态上的转变。其实我觉得可能大概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阶段吧，当然以我现在的年纪，我是对这种都完全不介意了。如果要是对方的孩子管我叫姐姐的话，我会觉得有一点怪怪的，虽然我也经常干这种事儿啊，阿姨叫姐姐，哦姐姐，当然是开玩笑。但是我就想说，哎呦，我发现你想这个90后或者00后应该还不太可能啊，90后反而会有很多人选择很早的步入婚姻。所以呢就有些时候对于结婚或者说对于这样的婚姻生活，真的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有的时候结婚很早或者说生孩子很早，并不一定会耽误你后续的一些拼搏呀、奋斗啊，或者说你整个的人生轨迹。而晚婚呢，也可能有晚婚的一些客观原因比如说你要拼事业，先立业后成家。其实不管你怎么选择，我觉得人生都是有无限的可能的。好啦，说多了哈，回到我们的歌单当中，下一首歌很有一种漂泊感。听完这首歌，你可能会觉得，哦，这就是，别说是早结婚，这应该是此生都不会结婚的那种感觉了。到底是哪首歌会有这样的感觉呢？这首歌，你认同吗？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美好的状态来迎接彼此。大家好，我是道道。哎，我好像很少在节目当中说大家好这三个字，我都是说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希望你现在还没有睡，转身之后依然在原地等候。让我们都变成更好的自己吧。哎呦，我的天，这句话说得好做作，为了 KPI 我也是拼了。没有啊，就是大家千万不要离开我们的收音机啊，不管你在被窝里还是在车里面都给我打开。这赤果果的威胁。好啦，那午夜情歌呢依旧陪伴大家到零点。其实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被不喜欢的人喜欢是一种什么体验，但是呢我的情感小课堂啊，也不能说小课堂吧，就是情感小站依然在开放当中，大家可以在视频端来找我，就是在我们的抖音上面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可以了。因为有朋友可能最近感情上面不太顺利，就是会有一些困惑或者说一些烦恼，其实大家呢都可以向我来吐吐槽，把我当成你们的树洞。如果我能够给出一些建议你觉得合理的话，那么你就采纳，就算没有的话，那我想当你说出来这份烦恼也许就已经减轻很多了。好啦，那如果你想连音乐蓝牙或者跟我联络，就在听听 FM 找到午夜情歌的聊天室，还有在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好了。大家还在连着音乐蓝牙，有连田震的，这是听到了齐秦然后就开始把同期的一些非常经典的老歌都翻出来了吗？有朴树，有田震啊、还有林忆莲的，张靓颖之前杨千嬅，还有谁？我看看，张静只是好朋友没有，还有前面还有谁吗？霍建华，马思纯，哦，这是说电影是吗？好啦，目前为止呢，我们只有一个人成功了。今晚恭喜嘟嘟，没错，我今天准备了杨千嬅，但是呢，我们的盲盒并不是他。还是大家期待一下啊，那今晚固定的音乐盲盒要出场了，看看谁能够拥有它吧。 萧瑟的风加速了寂寞，只是那万人温柔扰不起我们的承诺，昨晚回忆的尽头爱还在源头，风也落进了秋末落不进我的等候， 被 今天道道得到盲盒了吗？没有。好啦，今天晚上的盲盒非常的抢手啊，有很多朋友都答对了，但是第一个答对的是小柏。嗯，这首歌是来自南拳妈妈的《你不像他》，小柏、心田还有山外有山，嗯，还有斯坦福桥全都回答正确。好啦，恭喜各位。来，今天说到今晚的话题，Kindle 他说，哎呀，这还能是一种什么体验，鬼神附体。但是开玩笑啊，但我觉得呢，他可能真的会反映出来他的一种情绪和心理，就是被不喜欢的人喜欢，真的是非常的，哎呀，怎么说呢，就浑身不自在。因为之前我看过一个文章，就是一个例子吧，有一个人分享自己的心态，他就是问大家说，他有一个朋友啊，就是异性朋友，突然间有一天呢跟他表白了，说很喜欢他，一直以来都是。然后他说，你知道我当时是什么心理吗？就瞬间对这个人很下头，就明明关系还不错，就当朋友的时候关系还不错，但是一旦他说了这个喜欢自己这段话之后，他就会觉得连朋友都没得做了，就对这个人瞬间无感，甚至产生一种反感。他说，我这种感觉是正常吗？其实我看了之后，我想说真的很正常。因为你会觉得，一个是不知道该怎样去回应，真的是很为难，左右为难。然后那如果要是再过一点的，就是可能自我的那种防御意识比较强的人，就真的会有一种反感了，就是抵触情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心酸的例子，什么有多少人打着朋友的名义去爱着一个人，还有说我不想连朋友都没得做，是真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哎，感情真的很难说，就是但是我刚才也跟大家在分享，就是在视频端嘛，我说其实两个人不管你是在一起还是说以什么样的关系，这段关系尤其是相爱这种感情上的关系一定是对等的。如果要是不对等，比如说其中一方很卑微，那么你们的感情这个天平就会失衡，一旦失衡，无论你们是爱还是不爱，最终的结局都是分开。所以呢，自信、自我、平等是很重要的，但是呢，你还要懂得包容，懂得去忍耐，懂得去了解和沟通。哎，感情里面实在是太多太复杂，所以刚才就有朋友说，哈，感情是什么？与我无关。那好，我们就静静听歌。两情相悦的感情很难得，如果你拥有了，请好好珍惜，因为这是世间无尽美丽的事物。 这个世界无尽爱眼的记住，无尽美丽的事物辗转每个朝暮。你看恋人交付信物，或是冬夜将些大雾，等到破碎之际，万物都曾值得被爱慕。我不知永恒它长在何处，生命 这首歌来自昨夜派对，又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小众的组合吧，算是乐队。然后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无尽美丽的事物》，就是很美好。其实我觉得喜欢一个人没有错，那这份喜欢，这份真心是真的无尽美好的事物。但只不过你要想，你喜欢的人刚好也喜欢着你，那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几率的。这就靠什么呢？就靠丘比特。靠月老，靠你们的缘分，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只要这个丘比特的箭够多，就不相信射不中你；只要月老的线够长，就不信拴不住你。哼，哎，总之呢，有缘的人，兜兜转转还是会遇见。所以呢，在没有合适的爱情之前，我们就好好赚钱吧，赚钱享受自己的一个人的美好生活，不管是一个人旅行，一个人去想干嘛干嘛，逛街呀，买东西啊，甚至一个人享受孤独，就是当你悲伤的时候，你可以放声大哭，在家里想看什么看什么，想多邋遢多邋遢，没有人可以对你进行指责呀，或者怎么样，当然是前提你可以耐得住这样的孤独。大家依然在连着我们的音乐蓝牙，也收到了订单。好的，我们就先收藏，然后到时候我们就佛系发货了啊。下面终于要放出今天唯一连接成功的杨千嬅，这首歌是来自杨千嬅的《你会爱的人》。 牺牲到尽了想合衬，假使抛低越多，可否得到越多？谁可以为谁存在便无憾？想不到下世想半生，唏嘘到累了，伤到最内心，方知珍惜什么，不知解释什么最吸引。付出心思太多，当一个你会爱的人，如若你有翼，我张开翅膀，甜蜜但是不安，怕太爱你的爱，前面是什么，可会有当初怀疑无常很多，有你会爱 上路，我安于两旁，红迈或是端庄，会占据你的爱。其实为什么，为我什么，想不到乱世想变身，牺牲都尽了想合衬。假使抛低越多，可否得到越多，谁可以为谁存在变忘看。想不到下世想半生，唏嘘到累了想到最内心，方知珍惜什么，不知解释什么最吸引。怀疑红尘匆匆，永远有爱的人，还为你拼命，我真的太傻。沿着命运的光，看各有各的爱，其实没什么，就有什么。想不到乱世想变身，牺牲都尽了想合衬。假使抛低越多，可否得到越多，谁可以为谁存在变无憾。想不到下世想半生，唏嘘到累了想到最内心，方知珍惜什么，不知解释什么最吸引。牺牲到尽了想自我，当初抛低什么，终于得到什么，才参透为谁存在是遗憾。推开了让你走那方，转身了让我拥抱我一个，生生不息如光，好好呼吸如歌，我吸引。 这首歌来自杨千嬅，你会爱的人。来看看今晚的树洞信箱。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的树洞信箱，分享这样一篇文章吧。放下一个很爱的人是什么心情？我后来才知道，真正放下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不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也不是心里缺了很大一块，而是我继续地进行着我的生活，吃饭、看书、打游戏。从前总是早早就换了签名，改了头像，不停纠结要不要删微信，现在懒得改，懒得换，懒得删。你仍旧在我心里，再想起你时却没什么波澜了，不会偷笑或者失落，就是一个认识很久的人，也用力爱过，原来不在意才是最后的温柔啊。这些年我最幸运的两件事，一件是时间终于将我对你的爱消耗殆尽，一件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天我遇见了你。最后的晚安曲，我们来听张惠妹连名带姓。其实不管一个人在你的生命当中是短暂的停留，还是陪你走很久，

首情歌绕云天，情也云，心也连连，想要见面内走三天，你唱日出我唱月圆，千年树相贫困。